心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，在爱的纯净世界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日复一日的牵挂。 是我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，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母亲见到忽必烈，开心地说道：儿子，你总算安全回来了。你不在的这段日子实在让我担心，现在总算好了。不过你那安达完颜真却杀了守兵跑了。忽必烈说：母亲，十天泽我俩在半途正好遇见他了，又把他给捉回来了。索尔忽和塔尼惊道：啊，这么巧啊。唉，这孩子命该如此。那你父王要怎么处置他？父王说必杀无疑。不说他了。儿子，南宋那个地方如何？那个地方气候酷热，潮湿，雨下得多，但是城市繁华，人多，有一股迷迷绵软甜息之气，和我们草原风气截然不同。 那南宋人都长得纤弱是吗？ 忽必烈闻听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索尔忽和塔尼继续说：怪不得这些年受金国的欺侮。忽必烈又问：大哥有消息吗？还没有，这一3万人马去攻打人家都城，这些个天了，都不知道怎么样。大哥不会有事的，母亲放心。但愿是吧。我不盼着蒙古族人能够征服多少土地，开拓多少良田，只要你们父子平安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忽必烈与史天泽二人从南宋回来以后，托雷心无挂碍，专心与三峰山的完颜哈达周旋，虽然攻不破，但是也极大地牵制了金军的主力，给黄河南岸的窝阔台一行大军进攻金都提供了机会。这一天，窝阔台与巴特尔二人并肩走着，身后几步外是一群侍卫亲兵。巴特尔神色忧虑道：大汗，三峰山那边依然久攻不下，蒙哥兀良合台的3万兵马弓变量不足以威胁他们啊，所以完颜哈达迟迟不回军秦王。还有，看来史天泽出使南宋有可能无功而返。窝阔台说：你记住，打仗靠自己，我原本就没有奢望 南宋能够帮助我们夹击金国。我要是宋皇帝，我也不干这种蠢事。那出使南宋，只是探一探他们的心思和口风，留下口实，将来兴师问罪，按他们的话讲，这就是师出有名了。这一点，窝阔台和托雷想的是一模一样。巴特尔赞道：“大汗想得远呐、啊，想百年才做的十年内的事情，想十年才做的一年内的事情。”嗯，是啊，是啊。想让三峰山完颜哈达动摇，只有你出马了。大汗的意思是，我率中路军向汴京进攻。正是。你领五万精兵出发，我殿后。隔日清晨，巴特尔率领的五万蒙古铁骑隆隆向前，开往金朝都城汴京。巴特尔在队伍前骑着大青马，身边是十几名千夫长相随，威风凛凛，气雄万夫。五万士兵组成的队伍战旗猎猎，尘埃蔽日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而在京都汴梁皇宫大殿的门前，四个轿夫抬着一锦轿缓缓走来，走到大殿台阶下停了下来。轿中躬身走出满面病容的宋圭，步履蹒跚着往大殿台阶上爬。两个小太监看见疾步走过来，一左一右扶着他。宋圭甩了一下袖子，并退了二人。两个小太监只好放开了手，站在一侧望着他的背影，摇着头。完颜守绪皇帝正在殿中慢慢的踱步，殿中站着几名太监和宫女。宋圭弓着腰走进来，匍匐在地，哭着喊：“皇上！”完颜守绪闻听就是一惊：“你回来了。”宋圭以头叩地：“皇上，老奴无能，辜负圣上美意，无功而返，老奴罪该万死啊。”完颜守绪闭上了眼睛，半天才说：“起来吧，跟我说说那宋皇帝是怎么说的。”“他记着百年仇恨，开口闭口靖康之耻，根本听不进我的话呀。”“哼，他今日不救我，明日更无人救他。”完颜守绪瞅着宋圭用布包着的额头说：“你这额头是怎么了？”“老奴被拒以后，无奈到他们南城门用额头撞墙哭了几日，额头给撞破了。”“ 蠢奴，你哭墙干什么？丢尽了大金的脸。 我大金上有百万大军，千员良将，百万担存粮，山河之险，振奋军心，君臣同心，是可以再战蒙古的。都是你们这些柔弱之辈，误朕误国。”宋圭不敢说话，完颜守绪挥了挥手说：“ 退下吧。” 宋圭连忙说道：“皇上恕罪，老奴还有一事相禀。”“ 说。”“ 老奴在临安时，蒙古汗国的使臣也在那儿。 啊， 而且是韩孙，托雷王的二王子忽必烈和万户长史天泽去的。 这是太尉府虞后贾似道说的。蒙古人去那儿，肯定是求他们出兵夹击我，他们答应了吗？贾似道说，没有答应。宋朝这是要坐山观虎斗啊。我得知消息以后，赶到蔡州，让奴侄宋明出兵假扮宋军，在江边追杀他们。结果蒙古军是个个骁勇，尤其是那万虎长史天泽凶悍无比，老奴追赶二王子，腰上中了一箭落马，不幸让王子忽必烈和海云和尚驾船逃跑了，但其他的蒙古兵都被我们杀了。完颜守绪顿足道，把韩孙放跑了。也见我料想他们会过江来找人，所以连夜带兵到江边，果然他们过江找人，不料又让他们逃脱了。唉，如果捉住了他们韩孙，朕就可以换回朕的真儿了。你们这些无用的蠢材，误朕呐，误朕，老奴有罪。那蔡州知府宋明干什么呢？啊，误朕大事，着刑部拿问斩首。宋圭闻听赶紧跪下叩头，求皇上留小奴侄儿一条狗命，贬为庶人，逐出官衙吧，皇上。完颜守绪转过身去喊，来人呐，把这老贼也给我推出去斩了。两名军士夹起宋圭往外拖，宋圭挣扎着喊道，皇上，老奴对皇上忠心耿耿啊，皇上恕老奴不死。这时涂善皇后从内室走出来，对军士道，你们先等等。然后转身对皇上说，皇上，宋圭侍奉您这些年忠贞不二，这一次出使南宋，不辞劳苦，忠心可嘉呀。你杀了他，难道不怕寒了忠勇之臣的心吗？恕他无罪吧。完颜守绪一想有道理，就改口道，把这厮关进大牢，以后再说。说完气冲冲地走了出去，剩下跪着的宋圭不断地叩头谢恩。隔日，完颜守绪坐在御座上，越批着奏章，还在为宋圭出使南宋无功而返烦恼着。这时一名太监进来跪禀，皇上，崔丞相求见。叫他进来。崔立进来一番礼节之后，起身说道，皇上，完颜哈达接了第二道圣旨，依然是抗旨不遵，按兵不动，应该派御林军去捉拿问罪才是啊。哼，你是还嫌朝廷乱得不够是吗？南宋拒绝出兵相救，全靠我们自己了。哦，难道我们自己再打起来？这时一名太监进来跪下，皇上，蒲察官奴元帅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蒲察官奴进了大殿，见崔立在，欲言又止。皇帝看了出来，示意但说无妨。蒲察官奴起身说道，皇上，蒙古中路军元帅巴特尔率50000精兵离汴梁只有200里了。啊，怎么来得这么快？崔立说道，皇上您看看。蒲察官奴说， 蒙古军历来进兵迅速啊。崔立又说， 皇上，让完颜哈达10万火急回军救援吧。 原本并不坚决打算让完颜哈达回来守卫京城的完颜守绪，这个时候反倒自言自语道， 他真该回来了。 随即下了第3道催促完颜哈达回京勤王的圣旨。 还在三峰山与蒙古军坚持的完颜哈达，虽然气势上并不弱，但由于完颜真被擒，又抗拒了2道圣旨，这心里是忐忑不安。这一天，正和陈和尚商量下一步的打算，一名大太监领着4名小太监挟旨前来。大太监软绵绵地说， 完颜哈达接旨。 完颜哈达和陈和尚马上屈膝跪下。 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完颜哈达奉旨2次不遵，罪在不赦。今蒙古部巴特尔率50000精骑直抵汴京城下，危在旦夕，着严令完颜哈达10万火急率所部回师，迎击蒙古军，以解京师之围，恕死罪于此。钦此。 谢圣上。 完颜哈达和陈和尚2人叩头起身， 请钦差先行休息。 大太监领着小太监们走了出去。完颜哈达对陈和尚说， 蒙古人是厉害啊，在三峰山逼我撤军不成，反而渡黄河从北面直接攻我都城，这一招够狠呢。 陈和尚说， 大元帅，这回该撤了，你就是守住三峰山，牵制了拖雷11万兵马，但是管不住他们北路大军直逼京师啊。而且皇上可是3道金牌严令回军，微臣知道抗3次圣旨这也太过了，回师与其他秦王之师合兵一处再做打算吧。 恐怕没那么简单，蒙古军马快，三峰山屏障一撤，他们必然追杀我们，那时可就惨了。 元帅，我带10000兵马守在这儿，以迷惑他们，大元帅率大军悄悄先走。 只能如此了。 传令各部，今晚行动，不得走漏消息。我率大军南下秦王，这里任务艰巨，无论如何你都要坚持住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巴特尔万户长率50000精兵直取金都汴梁之事，不仅传到了完颜哈达的耳朵里，也很快传到了托雷那儿。托雷得知此事，心中大喜。久攻不破的三峰山，只要完颜哈达一退，很快就可拿下，并且跟着完颜哈达的军队直接进军汴京，和那儿的蒙古军队会合，届时两军会师，灭金是指日可待啊。托雷赶紧召来各位将军共同议论此事。忽必烈、史天泽、董文用等20余人听说此事后，也都是激动不已。托雷打断众人的议论说， 大汗派即使来通报， 巴特尔已率50,000精兵向金都汴京进兵，大汗令我部加紧攻击三峰山，各位将军以为如何？史天泽说，我猜想巴特尔大军逼近汴梁，金皇帝肯定严令完颜哈达撤军回救，我们必须严密监视他们。托雷闻听点了点头，随即命董文用率一支轻骑兵日夜巡逻打探完颜哈达大军的动静，一旦有退兵迹象立刻追击骚扰。董文用双手一合道，遵令。托雷又说，史天泽派一得力将领带少许人马马上出发，去到蒙哥兀良河台处，让他们停止进攻汴梁，回军在途中接击完颜哈达大军，令完颜哈达回不得汴京，争取在途中拿下他。他们一旦合兵一处，近50万大军，我们吃掉就难了。忽必烈起身说道，父王，孩儿去。史天泽说，二王子，我另派他人去吧。忽必烈坚持道，父王，还是孩儿去吧。托雷沉吟了一下说，忽必烈，这个任务也不轻，我们会派兵监视他们，他们也会派兵监视我们，一旦得知你是信使，他们会派兵围杀你的。父王，这一次与10万护长出使南宋，几经险境都闯过来了，孩儿不怕，在这用人之时立当勇往直前。托雷见忽必烈依然坚持，便说道，你准备去吧，人马不要多，多了动静大，带10人即可。转头又对史天泽说，你调度大部人马猛攻三峰山，为完颜哈达送行。史天泽起身大声道，遵令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把左